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首都宗志伟倡导平安北京，人人共建，北京平安，人人共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舞台上他们风趣幽默， 生活中他们酸甜苦辣， 苦辣 笑笑星笑传奇， 笑星背后的故事。 石富宽是我们熟悉的相声演员，多年以来呢，他表演了许多我们熟悉的相声作品，为千家万户送去了笑声，是一位深受听众喜爱的笑星。大家好，我是红酒，欢迎您收听百年笑声。今天的笑星传奇，和您说说笑星石富宽。有人把相声里的逗捧关系比喻为红花绿叶，这个比喻说出了两个人的相辅相成的关系。石富宽呢，就是甘心当绿叶的，他不但甘愿做绿叶，而且呢，更愿意做一片碧绿的叶子，因为他知道啊，只有碧绿的叶子才能把红花衬得更艳。石富宽对艺术是严肃认真的，在相声界啊，侯耀文与石富宽被称为一对黄金搭档。在侯耀文生前，如果有他们的表演，无论多熟悉的段子，上台之前呢，石富宽总要找一个清静的角落和侯耀文低声细语地过一遍。上台之后，他更是全神贯注。侯耀文是一个机敏的演员，在表演时他偶尔会见景生情，临时抓个梗来现挂。那么石富宽是怎么应对的呢？说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听一段侯耀文、石富宽的相声《风俗与爱情》。听完了，我们接着说。 咱们中国呀，地大物博， 哎 啊，民族众多， 幅员辽阔。 我们国家有55个少数民族，加上汉族，一共是56个民族所组成的这么一个大家庭。 对 啊，每个民族呢都有自己的风俗习惯。 哦，风俗习惯不一样。 我们两个人呢，全中国几乎就是跑遍了。 是的呀， 啊，看了很多这个民族的风俗啊，谁跟谁都不一样， 哦，都不雷同。 哎呀，好玩极了。 您能不能具体介绍一下啊？ 今天要都介绍可能是来不及了 啊。 咱们就介绍一种吧。 哎， 就说这个搞对象谈恋爱。 哦， 啊，各个民族跟民族之间呢都是不一样的。 您先说说咱们汉族。 首先说跟汉族就不一样。 嗯， 我们汉族习惯的是这样 啊， 如果说你到了年纪了，你没有结婚， 哎， 没有女朋友，有人会来关心你， 有介绍人 啊。过去呢叫红娘， 是 再早叫媒婆 啊， 现在叫婚姻介绍所。哎， 公卿妇各级组织也管这事儿。 哎，有很多热心人也来管这事儿。 是这样 啊，有的时候你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窜出一人来 啊。 哟，小石，哎 哎， 今年多大了？ 今年30多了。 结婚了吗？ 没呢。 有女朋友吗？ 也没有呢。 那我给你介绍一个好不好？ 谢谢您， 就这么说好了， 定了， 下礼拜九公园门口见面。哎，好，再见。 回来，什么时间见面？ 下礼拜九。 有这日子吗？ 下礼拜日早晨九点， 这叫下礼拜九 啊。我这人说话节约， 我听着可浪费了呢。啊，哦，这就是 咱们汉族。哦，你要到了少数民族地区就不是这样了。 到了少数民族地区， 不用别人介绍，全凭自个儿干。 是吗？哎，您具体讲的是哪个民族啊？ 我给你介绍一个苗族，知道吗？ 哦，他们生活在贵州一带。 哎，那个地区呢，苗族比较集中。 是， 人家搞对象谈恋爱都是用唱歌的形式来表达的。 哦，唱歌嘛，还能够谈恋爱？ 哎呦，好玩极了。哦，你比如说哪个小伙子看上哪个姑娘了，哎，你就不要管了。哦，到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他站在人家姑娘那个竹楼底下，冲着窗户给姑娘唱歌去。 哦，怎么唱啊？ 没听过， 您给学学。 好听极了啊。哦，先是小伙子唱。 小伙子， 我给您学一学啊。 你学学。 一捂耳朵一插腰这样。 是这姑娘不是啊？哦， 别认错了门啊。这上回就是对着他妈唱的有办公的。 那不瞎耽误功夫吗？ 是。 哎，看准了， 姑娘在家呢。哎少数民族弟兄心地坦诚，有什么说什么，去了拐弯的不会。 哦，直截了当。 直截了当。 那么姑娘呢？ 跟她一样。哦，站在楼上往窗户下头唱。 怎么唱？ 一唱出这味儿， 你来了。 窃德又来了。 哎，我也爱你了呗。 你爱我，我爱你，这事儿都算成了， 一唱谈成了 啊。这就是苗族。 哦，苗族。 可是你要到了新疆塔吉克族，可就不是唱歌了。 到了新疆什么规矩？ 他们是用嘴啊亲这个地方。 哪儿？ 手背。 哦，手背还能够吻？ 干嘛手背啊？手心也可以吻。 什么情况下吻手心？ 那就不一样了。嗯，你比方说晚辈见到长辈就要吻手心。 怎么吻？ 见面以后先打招呼。嗯，啊，老婆你好吗？啊，你好，拿过来吧。嗯， 好。 啊，然后给人送回去。 哦，表示尊重。 哎，拿走不行。啊，嗯，两个小伙子，嗯，好朋友，嗯，见面知道吻哪儿吗？ 不清楚。 吻拳头。 拳头怎么吻呢？ 吻这儿， 吻出什么样？ 俩人一见面这样。啊，二位问题。哦，你好吗？ 你好。 哎，你好。哦，哇， 这礼节很有意思。 搞对象谈恋爱就得吻手背。 明白了啊，一吻就算谈成了。 哎啊， 一吻谈成了。 不行不行。啊，一吻不行啊。人家姑娘第一次让你吻只是让你表示一下敬慕。哦，第二次要是让你吻那就是让你表示求爱了。 姑娘要是不同意呢？ 比方说人家姑娘不愿意跟你谈恋爱。 是， 让你吻完了第一次，第二次就不让吻了。哦，把手往兜里一搁，一点也讨厌。 no。这礼节挺有意思。 好极了，这个。嗯，又文明又大方。 哎， 好。 嗯，这个礼节我不会。嗯，能不能传授给我呀？ 你学这干什么？ 今后表演用得着啊。 哦，你说把它能够写在什么节目里头？ 跟节目里啊。 我教给你。哎，好不好？哎， 我教给你啊。 哎，这个从现在开始吧。啊，哎，比如说你就是一个塔吉克的姑娘。 我是姑娘。 我是塔吉克小伙子。 好， 我向你求爱的时候玩我一吻你手背，咱就行了。 我学会这礼节了， 好不好？ 好， 那咱现在开始。 开始。 比如说这就是一个大公园。 哦，在公园里 啊，前面是湖水，后边是高山， 真美。 这有一个长椅子， 还有休息地方， 后边有一棵歪脖树。 还有歪脖树 啊。对。然后半夜三点多钟呢我就来了。 不成。 我呢一看你呢。 不行、啊、半夜三点姑娘害怕。 太晚了是吧。嗯，下午三点 差不多。 下午三点你坐这儿等着我。哎，我一会儿过来一吻你，咱们就算成。 好，我学会了。 等着我啊。 好。 哎，等一会儿。对， 我问您件事吧。啊，您叫什么名字？ 大伙都知道我叫石富宽。 完完， 怎么 你让同志们听听，石富宽啊，这名多难听啊。 不难听， 冲你这名儿你也嫁不出去。 怎么了？ 你想人家来求婚来了。 啊，老婆，我要娶你的女儿。你的女儿吗？什么名字？ 我的女儿吗？师傅还你干活。没听，哎呀，太难听了，不要了，人走了。 是啊， 哎，不行， 耽误事那名字。 没有，再说你这师傅还这名儿，你连那个新疆风味都没有啊。 没特点、 啊、哎，对，我给你起一个吧。哎，我给你起一个有点新疆风味的， 这主意太好 了，好不好？嗯，你叫这个，你呀、啊，你叫这个，你叫这个烤羊肉啊？ 啊，不行吧？姑娘有叫这名字的吗？ 这名不好听是吧、啊？你叫这个，你叫、 葡萄干怎么样？ 嘿，葡萄干小姐，这名多好听啊！ 太小了， 小不行，它甜呢。哦，甜极了， 葡萄干小姐， 好吧，葡萄干小姐，你等着我，我一会儿过来找你，好，好吗？ 哎哎哎，我回来。啊，你看，就问我了，忘了问了。啊，您叫什么名字啊？ 侯耀文呢？大家都知道就完了， 这也没有新疆特点。 哦，那我起一个啊， 我送您一个。嗯，根据您这个体型，您就叫哈密瓜。 我就知道好不了，反正、 哈密瓜取葡萄干，这叫甜上加甜呐。 你等着我，哎，我过来，到时候一闻你，咱们就怎么？ 好， 好不好？ 开始。 注意啊，哎，葡萄干小姐，你含情脉脉，落落大方，见到你非常的高兴。见到你非常的高兴。 这东西不咬人吗？这个， 我见到你非常的高兴。 像您这么谈恋爱，这是不是粗鲁了一些？是这个？ 啊，粗鲁了一些是吧？我打死你那心都有， 那还谈什么呀？ 不是你让大伙儿看看、我说我见到你非常的高兴。 是啊， 你把手伸出来，我一闻你就完了。你不伸手，你来回这扭什么呢？你， 姑娘，我们不是不好意思吗？ 哎呦，都谈恋爱了，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一谈恋爱就不知道什么叫不好意思了， 我就豁得出去。 哎， 行， 赶快伸手， 伸手， 越快越好， 快点伸手， 记住没有？ 记住了， 这就好吧。哎， 我给他拿回去。不慢，这回 我还一句话没说呢，你就伸呢， 又早了。 等我说完话再伸手，记住没有？ 记住了， 记住了， 掌握这节奏。 哎，对了， 明白了， 那就好。 再来一遍。哎呀，这个礼节还是挺麻烦的。 葡萄干小姐，你含情脉脉，落落大方，见到你非常的高兴。 我也是。 你这擦皮鞋来了？ 不是，你让大伙儿看看，你几天没洗手了？你这是 每天都洗手？ 你每天都洗，这里都馊了，你闻不见吗？这个， 别开玩笑啊！就这玩意儿，爱闻不闻？来吧啊！ 葡萄干小， 有件事情我想。真没想到， 再问一下， 原来你 再问， 其实他 怎么打上了你？ 我没见过你这么不要脸的，这个 怎么了？这叫什么话啊？这个， 我刚才不是告诉你了吗？第一次表示敬慕，第二次表示求爱，两次就可以了。你这没完没完的，你是怎么意思？你这是 让你多闻几次，显得咱们两个人感情深厚啊？ 那不行，只能闻两次，多了看着就不舒服了。 不对，多闻几次多好看， 就好看吗？ 当然好看了。 你这意思我明白了啊，你就是说闻的次数越多，哎，证明这两个人呢感情越好， 对， 他们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了， 也好看， 那就是好看。哎，咱们多闻几次， 多闻几次， 试一试啊。 哎， 这语音差不多， 就是太好了。 小姐，见到你我非常的高兴。 我也 拿过来呗。哎，说话了， 这都好，对，大方点，对，再闻我，对，多闻几次，对对对。哎，嗯，哎，哎呦，哎呦，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你这是向我求爱呢吗？ 这不是求爱的呀， 你这是 啃鸡爪子的。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酒为您主持的百年笑声。今天的笑星传奇呢，和您说的是笑星石富宽。如果逗哏演员在台上抓哏来现挂，也许别的演员会慌张，而石富宽却不会，他接现挂是一绝，从不会出问题。这固然是他们多年来合作形成的默契，而石富宽在舞台上全神贯注，随机应变确实起着重要作用。石富宽捧哏的准则是不温不火，不夺戏不漏戏，这种台风呢，使他真正成为相声舞台上的一片优秀的绿叶。说完这些呢，我们就再来听一段侯耀文、石富宽表演的相声小段《资三四郎》。 前些日子我们北京啊放了一个电视连续剧， 您说哪一部？ 就是《资三四郎》。 哦，日本的。 哎，知道日本为什么要拍这么个电视连续剧吗？ 不大清楚。 不大清楚，我给你讲一讲啊。 哎， 在日本的明治维新中期 啊， 在日本社会上出现了一种盲目的追求西方、轻视自己本民族传统的一种社会风气， 把民族传统都给丢掉了。 当时有的人以这个故事为背景写了一部小说 书， 哎，在60年代把它排成了电视连续剧了。 哦， 那为什么到了现在了它还要放呢？ 听说现在的日本呢，受这个西欧的思想影响比较严重。 对，特别是有些年轻人欧化得很厉害， 是不是？ 连自己老祖宗什么模样都不知道了。 嗯，忘了。 现在有些人提出了异议， 哦， 所以现在这个电影拿出来又要放。 嗯， 看了没有这电影？ 电视啊， 啊， 我看了。 喜欢不喜欢？ 喜欢。 喜欢哪儿？ 我就爱听里边那歌。他那歌我听着挺新鲜的。 最喜欢哪歌？ 很有特点。 我问你，除了歌以外，你喜欢他哪一点情节？ 情节就是资三四郎，跟桂圆 啊 俩人决斗那场戏 啊， 多棒啊！ 好吗？ 呵，真摔真打，那瞧着过瘾。 你不能看电影就看人真摔真打 啊， 你得看人那点意思说明了什么？ 什么意思？ 就是通过这次比武，资三四郎向桂圆展示了柔道的本质意义。 这个柔道的本质意义是什么呀？ 就是说人掌握了柔道之后啊，不要拿它当作一种以强欺弱的工具， 是， 而是培养人有一种正直、善良、勇敢的品质。 说得对。 通过这次比武，桂圆多受教育，知道自己在做人方面、在技术方面都不如资三四郎， 不行， 从而建立了一种要洗心革面、重新做人的决心。 说得太对了， 对不对？ 不过有件事很遗憾 啊。什么遗憾？ 就看一次 啊， 现在还想看，不演了。很遗憾， 真遗憾， 遗憾， 特别想看， 想看， 别遗憾。今天趁这机会，我把这段戏我给你演一遍。 你给我演？ 我给你演一遍。 你等会儿，你会柔道吗？ 什么叫会柔道？妈呀！ 啊， 连柔道里面那剧情、台词、音乐配，我全会，我一人。 我全会？ 那当然了。 那好极了， 好不好？ 给我们大家表演表演。 我给你把这段戏表演一遍。 好， 好，咱现在开始。另外，我有个要求啊。 什么要求？ 你跟我一块儿，咱们俩一块儿来。 哎，不行 啊， 这哪行啊？ 怎么了？ 我不会柔道。 什么意思？ 我呀， 啊， 不会柔道。 不会柔道 啊， 那就对了。 怎么？ 你要会了，待会儿我怎么摔你啊？是不是？ 打他摔我是怎么着？ 不是摔你，咱俩就一比划，把这段意思说清楚就可以了。 就是表演一下， 就是表演一下， 配合 好不好？ 可以，可以。 这个柔道懂吗？ 不懂。 今天我给你讲一点柔道的知识啊。 哎， 这个柔道两个人比赛的时候面对面站好， 俩人 穿好了运动服，腰里边系一根带子。 嗯， 这个柔道一共分十段， 哦， 一段到五段都系黑带子。 哦， 啊。这个能摔的都在五段以内了。 哦， 啊，六段以上的嘛，有的就不能摔了。 嗯， 啊，就是个资历问题了， 荣誉。 哎，你要不入段的那个系根白带子。 哦， 比如咱俩摔吧。 哎， 我系根黑的了， 我呢， 你就系白的了。 哦，我还没入段呢， 还没入段， 不会， 还没转正呢。 哎， 啊，咱俩都面对面站好了。 哦哦， 哎，要比赛之前了， 嗯， 咱俩互相鞠一个躬， 这干嘛呢？ 表示友好，互相学习啊。 哦，学习。 哎， 哦， 鞠完躬以后往前迈一步， 上步， 记住了。迈步的时候先迈左腿后迈右腿。 哦，这里还有规矩， 迈错了人可要笑话你。 哎哎哎， 站好了之后， 嗯， 运好了气，摆好了架子， 嗯， 你听那裁判一喊，喊齐备， 嗯， 哗 我这过去抽你的袋子。 到这儿，你刚才喊的什么？ 哈基妹。 不懂。 哈基妹，日语就是开始。 哎，对不对？嗯，干嘛说日语？ 因为这个柔道起源于日本，现在国际上这个柔道比赛都用日语。 哦，这么回事。 对对对， 哈基妹， 哈基妹 就开始。 哎，你就是哈基妹。嗯，我这边一抽你，我过去，我啪，我给扔这儿了。 算我一个。 啊，啪，扔这儿以后，你晃晃悠悠，你就站起来了。 我还站起来。 站起来，我一抽你这边，我过去，啪，给扔这儿了。 又一个。 然后你晃晃悠悠，晃晃悠悠站起来了。 我也没 去。我这一抽这儿，我这啪。你给扔这儿了， 又一个， 又一个，嗯，当时摔你也不行了， 是啊， 脸也白了，嘴唇也紫了，抬头纹也开了，眼睛角也耷拉下来了， 嗯，那就完了， 完不了， 完不了。 趁你还没完的时候，你赶快喊一句， 我喊什么？ 妈的！ 什么？ 妈的！ 什么意思？ 妈的就是暂停， 暂停， 停止。妈的，日语暂停。 我一喊妈的， 妈的，我就把你饶了， 您就撒手了， 哎，我就饶了你了。 妈的， 妈的， 妈的， 嗯，哎。说清楚了啊， 妈的，妈的， 哎，妈的， 妈的， 哎，好不好？ 我得练练 啊。 这句话您不知道，嗯、太关键了。这个，妈的， 妈的， 好， 好不好？ 记住了， 咱们现在就开始。 嗯， 把这个资三四郎和桂圆两个人比武这段戏呢，咱们给同志们演一遍， 表演表演。 好，不，咱现在开始。 好。哎，你干嘛？哎，脱了。 你瞧你，先迈左腿，知道吗？先，哎，哎对。先迈左腿，记住没有？ 那记 住，哎，这你记住就行了。先迈左腿。 哎，哎，你动我头发干什么呀？ 你得跟那桂圆一模样，你。 嗨、 哎， 哎，看见没？八的。 怎么了？ 不是，这心里没底啊。 怎么没底啊？ 这柔道就这玩意儿，吧唧你摔我这么一下子，不要紧的吧？ 不要紧的，顶多我就，哎，顶多也就扔那第二排那儿 啊，揉出去了给我的， 就扔在第二排那儿就完了，啊， 这别磕着我那台口呢。 不要紧，待会儿你让人再，我给你托付一下，同志，待会儿到那儿您接他一下子啊，您别让他摔着就行了，哎、我给你托付好了。 那么师傅，但是您就多关照了啊。 没法摔了， 您别误会 啊， 别误会，我可不是害怕。 你什么意思？ 我都脱不好了，我不害怕了。 嗯， 提醒你一下子 啊， 这地方不能够光摔 啊， 要有唱 啊， 连唱带摔都得有。 你甭管了，连唱带音乐带剧情台词都交给我一人了， 都有。 你就等着那大杯胯就完了。 哎，我也等着挨摔了我。嗨，几位， 唱啊。 这儿就唱啊， 开始唱。 呀嘞巴德基鲁萨，乌奇那格呀，奥多库阿莫伊奇多亚里纳奥斯，库亚西卡达拉那格。爱无迷路，丧西路，斯米那修不脱耶俄摩诺萨。 哎哎哎哎！嘿、哎，摔、哎、呀、哎、 啊！ 摔呀 摔呀 啊！ 欲知后事如何，请看下集。 完了， 完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侯耀文、石富宽表演的相声小段《资三四郎》。石富宽对艺术是一丝不苟，生活中他的品德更是有口皆碑。他现在是知名演员了，可是他对人仍然是非常有礼貌，即使见了传达室的老大爷也会喊一声老师。有一次啊，他去看望本团的一位老同志，那位同志刚好在搬蜂窝煤，石富宽见此情景，抄起家伙立刻帮着干了起来，怎么劝阻他也不听，一直到搬完。这时的石富宽已经是浑身大汗，两手也都黑了，弄得那位老同志也过意不去。石富宽却认为这没什么，这是他应该做的。好了，和你聊到这里呢，本期的百年笑声也要结束了。最后送你一首来自沈小岑演唱的《资三四郎》，主持人红酒代表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哎呀